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我身边都有唔少朋友减肥嘅，咁枕住都有时候听佢哋讲下一啲减肥心得啦。咁近年呢就有一种嘅即係健康飲食文化，就叫做无麸質，即係呢一个 gluten free 啦。咁我身边有朋友试喎。 啊竟然啊，因为其实我见呢一种咁样嘅減肥餐單咧就流行咗幾年㗎啦，咁但係歐美就比較多，即係聽聞咧阿碧鹹素都有用啊，所以用完之後就話好正，咁大家就仿效啦。咁但係我反而覺得香港又好似少啲人跟㗎。 係，咁歐美多人實行呢一個 gluten free 嘅健康飲食方法，一個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嘅飲食文化同我哋本土好唔同啦。咁的確有好多即係外國嘅明星啊，又或者係運動員啊，都系话直头系讲到咧，话健康饮食啊，必不可缺嘅就系呢一个无麸质嘅食法。所以你见真系好多外国嘅一啲，例如话超市又好啊，又或者一啲卖健康食品嘅铺头啊，甚至乎餐厅咧，都开始会标榜 gluten free 呢一样嘢。 系，甚至香港其实有啲西餐厅咧，都特登有一个 gluten free 嘅餐单嘅。即系如果你去留意一下咧，就唔系 Green Monday 咁简单啦，即系唔系嗰啲素食主义啊，而系有一个无麸质嘅成个 menu 出咗嚟，咁就话俾你健康啲饮食啦。但系我自己咧，其实就对呢一样嘢有啲诚意嘅。咁我唔知阿乌嘉伦你点睇啦？ 我就事前本身就冇话好留意呢一样嘢嘅，因为据我所知，你如果要进行无麸质嘅饮食咧，我谂首先系本身系因为个身体对于麸质呢样嘢系敏感，咁你先至会系进行呢一个饮食啦。我唔会谂到有人攞嚟减肥，因为甚至乎连头先你讲开咧，连呢个餐单啊。连 Jimmy Oliver 咧都出过一个叫做 gluten free 嘅食谱噶嘛，咁所以你见系真系好 popular 啦吓，好多人效仿啦。咁而我身边呢个朋友都系，因为佢就本身唔系对于麸质有咩敏感嘅，纯粹就系话喂唔系，而家欧美嗰边啦，台湾啦都开始兴起啊，咁有好多 匿喺香港唔识噶，咁样系咪？ 即系佢有好多佢就话总之对于你嘅身体健康啲先啦。其次佢亦都听到就系话，好似会有一个所谓减肥嘅功效，咁于是乎佢就不如试下啦咁。咁嗱，我哋不如先讲下咩叫做麸质食品啊，或者咩叫无麸质饮食啦。咁一般嚟讲，麸质呢一样嘢咧，其实就系小麦啊、大麦啊、黑麦啊，或者系裸麦啊呢一啲麦类嘅食物咧，佢哋入面嘅一种嘅蛋白质嚟嘅。而呢一种蛋白质咧，可以令到面团发胀啊，令到食物系更加有口感。所以咧嗱，平时我哋食嗰啲叫做例如面包啊、薄饼啊、 蛋糕啊， 咁好多时候呢一类咁样嘅食品咧，入面都系会有呢一种嘅麸质喺度。 因为同埋有啲人理解咧，麸质就即系如果你例如嗰啲咩面团入边咧，都要有筋，你先好似有少少烟烟硬硬嗰啲感觉噶嘛。 面筋 咁佢就话嗰啲筋咧，其实就系呢种麸质啦。咁如果有整开面包，有啲人就会特登强调，例如买高筋嘅面粉。又或者呢一类型嘅面粉整出嚟啲包咧，就会好似有口感啲咁样啦。其实咧， 高筋麵粉和低筋麵粉就是爭這個gluten 就是那個麸質啦， 是咁，因為有啲人呢佢即係先天性嘅嗰個免疫系統嘅問題啦，咁就令到佢哋嘅腸道未必能夠完全消化又或者吸收呢一種嘅蛋白質，咁，就可能會導致身體即係出現一啲嘅狀況，甚至乎可能會產生一種叫做乳糜瀉，咁就會導致即係消化不良啊，腹脹啊，便秘呢啲腸道問題啊，咁嗱輕質呢就會間接造成肥胖或者係阻礙減肥啦，而重質的話就甚至乎對你的自身的健康或者安全呢是有影響的。 因為除了你剛才說那個乳糜瀉是不是吃了那些麸質啊，又或者就是剛才說那些蛋白質之後呢會直情是肚屙啦，那個瀉就是肚屙啦，其實有些人呢是會敏感的，就是直情跟乳糜瀉，其實有些人不就是乳糖不耐症啦，就是喝奶會屙的嘛，有些人。咁其實呢個同樣啦，但只不過個致敏源呢就是那個麸質啫。咁所以有些嚴重的情況呢是會出疹啦，甚至乎是可能就真的人哋敏感的一些狀態啦，氣管可能脹大啊，或者呼吸不到啊。咁所以有一些即係一出世知道自己有呢一個病嘅呢，就會好自然就避咗呢一樣食物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呢，避下避下就避咗一個潮流出嚟啦，將呢樣嘢擺咗出嚟就話喂可以減肥喎，咁我自己純粹就覺得係咪因為佢食物嘅選擇少咗好多呢，因為如果例如喺西方嚟講，你主餐一定是吃麵包啦，意粉其實全部都是有即係大麥、小麥整成的嘛，所以那個食物選擇少了，它自然減肥呢就好像易了啦，咁樣。 係咁的確好多人都是就係話啊，而家坊間流行啊嘛，咁亦都好多即係所謂嘅名人啊， 名人效應啊， 都出嚟講，咁就話哇呢一樣嘢大家必須要實行嘅，如果你想過健康生活嘅話。 喂，但係我即係之前有睇過啦，就係、是。有些人做的研究问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这个无麸质饮食，是有三成人说其实我不知 道。不知道的， 是啊。是啊，我又走去跟啦。但是再找多些喂无麸质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去追捧呢，原来有即一些不知道哪个机构啦做一个调查，就发觉呢无麸质饮食这个餐单啊，为美国的那个商机呢带来，你估下啦，是亿元计的收入来的，你估下几多亿啊， 几十啦至少都。 是啊，它是带来每年42亿、啊。 哇。 哇，真的哪有这么多，不怪得之个都去整无麸质饮食。 是啊，所以大家慢慢咪变咗是对于这个的无麸质那个饮食潮流的即追赶多于是真係因為呢一個乳糜瀉呢一個嘅症狀嘅關心咯，即係大家去進行呢個飲食，唔係因為身體需要，而係因為覺得大家嘅潮流追捧，咁所以咪就大家一齊紛紛效仿咁樣啊嘛。咁嗱，而實際上面咧，我哋講翻點解香港比較少實行呢一個嘅健康飲食咧，同我哋嘅飲食文化都非常之有關係。因為頭先我哋講開西方，佢哋之所以咁追求呢一種嘅飲食文化，係在於佢哋嘅飲食習慣，好多時候真係會食到頭先我哋講咩大麥、小麥、黑麥呢一類咁嘅食品啦。因為你哪怕食一塊餅乾嚇，食一塊麵包，甚至乎 pizza 蛋糕，基本上呢一啲係西方人佢哋主要嘅一啲餐單食量嚟嘅。咁但係我哋喺香港尤其啦，通常都係食米饭噶嘛，米饭本身系冇麸质嘅，咁而一啲即系面类咧，亦都未必系有麸质嘅，咁所以我哋可能平时日常即系主要食嘅嘢咧，本身就已经冇麸质噶啦。但好得意个，有时候咧，你去一啲嘅铺头，佢话即系 gluten free 咁样样啦，冇麸质食品，但佢摆出嚟嗰啲嘢咧，唔系整走咗个麸质，而系本身嗰样嘢就不存在麸质嘅， 即系喺包米上边加个 gluten free 咧，就好似会受欢迎啲，但其实米真 系冇嘅，咁呢一个真系首先大家要系留意先啦。 系，其实你讲起减肥咧，有啲人系头先你所讲啦，就系嗰个乳糜瀉啊，系咪啊？就 系 讲话佢哋食咗麸质之后会肚瀉噶嘛，佢 進行了這個無麸質飲食的餐單呢，這一群人呢那個體重反而是上升了的、哦嗯、有些人就推測、哦、是不是因為他吃麸質呢就是這麼屙的嘛，即是屙曬出來，如果你無麸質的話是啦，你無麸質的話即是沒有了那個射的、效果啦，那你就自然可以正常的營養吸收，所以對於那一群人來說呢，其實他做這個無麸質的控制呢是可以令到體重上升翻，改善翻個營養吸收嘅。咁但係正常人嚟講咧，我諗即係始終其實米飯啊、谷類呢一啲咧，都係相對主食糧食嚟噶嘛。即係細個學嗰個金字塔咧，一定係最低嗰層嚟噶嘛。如果你少咗吸收咧，一定会对你嗰个健康啊或者营养均衡有所影响啦。 系，不过其实如果真系你要减低自己嗰个嘅体重啊，你想要减肥 keep fit 嘅话咧，有时候你进行一个均衡嘅饮食啊，你嘅热量摄取下降嘅话，个人自然就会瘦噶啦。基本上你话系咪一定要实行一啲即系坊间嘅健康饮食方法啊？基于潮流嘅基准啊，喂人哋话咁样样食会减肥会健康，而你又效仿嘅话，对你嚟讲嘅成效可能啊，未必会大 嘅、 哦。 系，因为我直情咧，即系我之前咪话玩个 GM diet 嘅，我觉得嗰个星期咧，某个程度上，因为佢好清晰咁话咗俾我听，我净系可以食菜啦，咁我就完全唔选择肉啊，又或者一啲淀粉质咧。你嗰个饮食选择少咗，你自然系会瘦嘅。所以而家你例如 gluten free 咁，你减少咗蛋糕、面包呢一啲相对啊吓，要用好多糖啊、油啊整成嘅产品咧，其实你减体重是易咗，是好容易理解啊！反而我觉得嗰个 gluten free 咧系帮你筛走咗啲食物咯。 系，不过你讲开呢一个餐单咧，转头都可以讲下，因为头先讲开 GM diet 啫嘛。其实呢一个无麸质嘅餐单咧，我朋友喺网上面都揾到，佢都 send 俾我睇，咁转头翻嚟同大家研究一下。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首先讲开呢一个无麸质饮食啦，咁我朋友都 send 过一个嘅餐单俾我睇嘅，咁嗱我就唔喺度咧细读佢每一日究竟三餐系食啲乜嘅嘢啦，因为即系如果你话相比起之前啊 Nicole 个 GM diet 嘅话咧，咁佢就比较简单容易理解啲，基本上七日入边啊，有四日嘅时间你都冇淀粉质啊，都系食一啲即系蔬菜类为主嘅东西啊，水果啊咁，咁当然佢每一日个水果都仲要有限制添啦，咁但系偶然你都可能摄取到淀粉质啊呢一类，咁嗱，但系如果翻去呢一个嘅无麸质嘅餐单咧，佢主要食嘅嘢咧全部都系冇麸质嘅食品啦，即系你谂住面包嗰啲啊、大麦、小麦嗰啲，你唔会有机会接触到噶啦。咁你会食到好多咩咧？例如话豆类嘅一啲食品啦、燕麦类啦，咁佢就算咧系可以食啲嘅曲奇饼啊，佢哋整出嚟嗰啲嘅食物嗰啲嘅处理咧。基本上都已经是即系排走晒嗰啲嘅麸质嘅啦，即系就算你系食曲奇饼都好啦，都系一啲无麸质嘅曲奇饼嚟嘅。 咁、哦、但系即系因为嗱，虽然话面包一般理解啦，都系会有麸质，但系而家有啲人就话有啲系无麸质嘅面包配方噶嘛，嗰啲都唔食得嘅。 你可以嘅，如果系无麸质可以食嘅， 即系无麸质嘅面包得嘅。 佢个餐单入边咧系连薄饼都有嘅，因为头先我哋讲过嘛、大部分如果你用面筋啊、面粉、面团差。拆成嘅薄饼嘅话，你基本上系唔食得啦。但系嘅坊间有一啲又系啦，用无麸质照烧嘅一啲薄饼啊，用佢个 recipe 嚟整嘅话咧，嗰啲系可以食嘅。咁当然前提系你首先要去寻找，即系一系坊间现成有得卖嘅呢一类无麸质嘅食品，你效仿你攞嚟整嚟食啦。又或者系咩咧？又或者可能你喺网上面你揾到一啲嘅食谱，咁、你就跟住嗰个方法嚟整吓。咁都得嘅呢个。都可以嘅， 都可以嘅。 嗱，咁其实咧，我唔知阿 Nicole 有冇试过啦。我曾经都试过，我本身我唔知嘅。但我朋友咧就同我分享嘅时候咧，佢俾我试过一个叫做无麸质嘅蛋糕，系一个咧士多啤梨蛋糕嚟嘅。 系。 咁咧， 食落去嘅感觉咧又好得意嘅，都系即系有嗰种蛋糕嘅口感嘅，咁咧同埋咧都系好松化嘅。 我想讲你咁样讲士多啤梨蛋糕咧，无麸真系好简单啫，整慕斯咪得咯，即系蛋白沟乳胶粉捞埋士多啤梨，咪就系士多啤梨嘅慕斯蛋糕，咪一定无麸质咯。 咁你咁样讲系，咁但系问题实际上面你个馅内容个饼底嗰啲都要系似翻个蛋糕啦， 即系你都系海绵蛋糕嚟嘅。 系啦，咁你唔可以话喂咁我唔通整个或者个芝士蛋糕啊，咁样 系咯，佢一定无麸质啦，系嘛？ 咁我梗系讲紧唔系呢一种啦，救命，系咪先？我唔知佢哋点整啦，但系整出嚟食落嘅口感其实系真系唔差嘅。 系会唔会系干蒸蒸啲咧？即系似嗰啲carrot cake 啊嗰啲， 系有少少似噶，我觉得有少少似咯。 但系我自己又真系未食过，听就听得多。反而有时系啲零食咧，我见到佢一加咗呢一个无麸质嘅标签，就贵咗几，即系贵咗几成。咁樣我就 通常都係噶啦， 係咪真係值啊？咁樣咯， 都係噶。我聽過啲朋友咧，佢哋即係都諗住做一啲健康嘅飲食啊嘛，買賣啊，即係例如話係嘅開一啲嘅小鋪啊，咁就賣一啲嘅健康食品啦、啊。咁曾經咧，我有其他朋友去拜訪過呢一啲嘅鋪頭仔，係咁就見到，咦，原來當中佢都有買一啲就係 gluten free 嘅植物、啊。咁、跟住佢就問啦、啊：，喂，其實你應該就搞。一啲嘅噱头啦，话俾你嘅客知道，你有买呢一类食品，咁就促销咗佢啦。咁，因为佢话喂，真系而家近年好多人追捧啊嘛。就算呢一样嘢本身对于你对于肤质呢样嘢系咪敏感都好，都应该系咪大肆宣传一下咧？ 系、即 系 好似系一个兼职嘢咯，感觉上。 咁令到我个朋友都即刻听到之后会谂啊，其实系唔系有需要咧？因为原来近年好多追捧，毕竟一到一啲嘅食物吓，讲到就系话健康食品咧、就可以卖。贵啲价钱，即系我惊力都系啦，系咪有机嘅食品，即系任何嘢一挂咗有机两个字嘅话，就会卖贵啲噶嘛。 系啊，有商机咯，其实 系啦，有商机啊嘛。咁但系我真系睇到呢一个嘅无麸质食品咧，嗰、个餐单之后咧，我都有谂。上次你讲呢一个 GM diet， 我觉得已经系好难去实行噶啦。今次咧，如果你讲到话，哇，甚至乎连呢一啲无麸质嘅嘢食。即系就算你本身食面包都好啦，都要留意究竟佢嘅炮制方法啊，有冇排除某一类嘅蛋白啊，先至可以进食嘅话咧，令到我啊，我觉得如果要实行嘅话咧、比起 GM diet 系嚟得更难啊。 系啊，我就咁听我都觉啊，因为你喺坊间嗱，即系首先啦，成本一定高啲啦。如果你揾啲 gluten free 嘅产品，一定系贵啲，同埋可能分分钟选择少好多。即系始终香港嗰个流行程度未有咁高。 系，因为我谂佢好多都系要即系。外国入口啦， 系，同埋即系学你话斋，香港有饭食啊嘛， 系啊，即系点解要食嗰啲咧？ 系啦，你 gluten free 完之后，我都仲有饭食，我嘅选择真系多咗噶。 但系有时候我觉得系一个风格咯，即系纯粹系一个 lifestyle， 即系我系实行呢一样嘢咧，纯粹因为我型啊，我 系 紧贴住呢个潮流嘅尖端啊。 但系我真系觉得系纯粹如果啦吓，你嗰排有呢一个饮食上面嘅控制咧，你自不然会留意多咗好多嗰啲食物啊，所以你选择嘅时候你就会即系小心咗。好似我自己咁样玩个 GM diet 啫，我知道啊嗰日我可以食菜，咁但系你食菜都有好多种拣噶嘛，咁经过嗰几日嘅叫做地狱式训练之后咧，我而家吓叫做尝试 keep 住佢咧，我都会。摆多啲心机揀嘢食，同埋尽量揀多少少有益嘅健康啊、蔬菜啊、生果咁样咯。 乐活玩家。 休息前呢，咁我哋讲开呢个无麸质飲食呢，你佢都提到呢一个嘅 GM diet 嘅。咁 GM diet 啫，如果大家有听落玩家都知道㗎啦、上个星期嘅时候啦，咁你佢就有话要实行嘅。咁呢一个 GM diet 啫，就实行为期一星期。 係啦。 佢就俾埋个餐单你嘅。 俾埋个餐单，咁但佢个餐单就相对简单，就係、每一日例如话蔬菜日、生果日、香蕉加奶日。咁 主要佢都冇乜控制你个食量，你可以随意飲食，但係喺嗰个种类上面呢要严格遵守啫。咁佢声称可以瘦四至八公斤㗎嘛，话佢嗰啲员工实行咗之后啊。咁但係我自己呢其实一个星期落嚟呢我就瘦咗3.7公斤嘅，即係围返都差唔多8磅㗎。咁我自己係超兴奋嘅，真心。头嗰两日食餐单嘅时候呢，每日上榜係充满希望，而且觉得係人生呢係一片光明嘅。因为我係头两日啊，每日係减緊 1kg 喎。 是 好夸张喎，即係以我僅餘嘅嗰啲运动医学知识呢，其实正常嘅减体重应该一下一个礼拜啦，你减 1kg 都咁上下㗎啦，即係应该係合适嘅。我係一日瘦緊 1kg， 咁我就好开心。咁所以去到即係第三四日啦，就有少少松懈嘅，食得多咗啦，同埋有少少即係走去挑战下咁啦。我又衰喎。 挑战咩先？ 因为呢佢呢有一日係可以食蔬菜 啊， 咁连薯仔都可以食 啊， 咁你都知噶啦，觉得自己轻咗好多嘛，咁我就觉得啊，薯仔不如食下薯条。即其实是不得的，老实说是真的不得的。咁所以其实中间呢我是有少少停滞的，同埋其实有两日是好难捱的，因为有一日是食香蕉加奶，有一日呢就是食6个番茄。咁我觉得嗰日呢太枯燥啦，即成个飲食習慣呢淨係全日就可以食蕉，同埋全日淨係可以食番茄，仲係连住㗎喎。即今日食完蕉听日淨係可以食番茄。咁我就觉得嗰两日呢係比较难捱嘅。咁就慢慢调整落嚟之后呢，其实叫做啦，我完咗个餐单到而家呢都已经4日幾5日啦。我係上星期五完㗎嘛。咁我到而家应该都4日多啲5日啦。我是有反弹的，但是整体来讲我都轻了2公斤的。其实 但我成日觉得这一类这样的减肥啦，咁首先就是因为你只是为期一个星期，他没有想过你可能可以持续啊，超过一个星期，即是假设你第一个礼拜完成了根据那7日餐单，咁如果你第二个礼拜是想住持续的话， 哇唔得啦，我觉得。 这个餐单我觉得唔能够长远嘅。咁所以如果你一唔 follow 呢个餐单，其实会反弹呢係好合情合理，我觉得。 係 咁，而我反而好奇嘅系咩呢，就系头先你讲起因为佢只要系限制你食嘅嘢嘅种类，而唔系嘅数量嘅。咁我就好好奇啦，例如话当你唔系食薯仔嗰几日啦，食菜啊，或者食水果啊，你食嘅量多唔多呢？ 嗱，其实因为佢第一日呢我就真係发觉我系食得好少嘅。佢话食生果嘛，嗰一日全日淨係可以食生果，但唔准食香蕉。咁然后我计返呢，我系一日嚟讲我食咗2个，而家嗰啲咩黄林苹果啊，咁都手掌心咁大嘅，都算中 size 嘅苹果啦，蛇果咁大啊，2个苹果加2个莲雾啫，净系，咁其实系好少嘅。我翻到屋企第二日磅重好开心啦，跟住我妈仲走嚟同我讲，唉，梗系轻啦，全日食2个苹果加2个莲雾，点会唔轻啊？咁样，咁但系唔紧要，我第一日仲系充满呢个希望， 同埋斗志， 同埋斗志噶嘛。咁第二日食菜咧，我都我又食咗，我谂我朝早啦就撒咗一包嗰啲秋葵，即系平时咧街市买一包。咁我撒完雪冻佢，我嚟点豉油加 wasabi 食嘅，咁呢个系其中一样啦。咁然后因为嗰日有去做运动，所以我就食咗应该前后夹埋系4条5条嘅番薯仔咯，嗰啲日本番薯仔咯，系啦。咁呢个就我全日嘅食量啦。 但系我就系好想知啊，因为咧我以往试过啦，我唔系试 GM diet 啫，但系试过一啲嘅减肥方法咧，相类近嘅。咁佢亦都冇话限制你食嘅量，只係要求你就举例啊，假设西柚减肥法先啦，佢好似限制你主要系食西柚嘅，即係佢限制你某一啲嘅食物你可以食，食几多都得嘅，好似嚟唯有一啲就係食肉减肥法都系㗎嘛，总之你唔食淀粉嘅话， 你食幾多肉都冇所謂嘅。咁但係呢有一個狀況就會出現啦，大家都可能諗話喂食肉正啊，咁你要飽肚嘅話食多啲肉咪會飽囉。但係當你如果你實行嘅話呢、你會發現一樣嘢就係、原來真係要飽肚要有嗰種呢滿足感呢冇澱粉質都係唔得嘅。咁所以呢變咗就係、當你可能正餐嘅時候啊，例如晏晝嗰餐你食肉你食好多、你去到呢可能下午茶嗰啲時間呢你又好快就會餓㗎啦。你會覺得呢有一種好空虛嘅感覺嘅。咁當你呢想去食嘢嘅時候理論上你係可以食肉㗎下，但你會唔想食。因為你開始會覺得有啲膩呀，即係有啲漏嘅感覺，我想試食其他嘢。但係你又發現咦有嘅選擇又唔係好多。即係好似頭先阿Nicole講，假設如果嗰日你係食生果或者食一啲嘅蔬菜，理論上你點食都得㗎，食幾多都冇所謂嘅。但係你啱啱食完，假設啊食蕉咁先算啦，我食咗三條蕉啦，食到口都歪啦。咁係啊，你係理論上我係餓，我可以再食其他嘢。但問題是你真的不想吃蕉，但你那天只可以吃蕉和加一些不知道什麼嘛。 是啊，所以我覺得那天是最難捱的。反而我覺得吃香蕉加奶那一天呢我都還 OK 的。 因為喝下奶 甜肚，因為喝下奶甜肚，同埋即起碼你都有兩個的不同啊。但我之後那天呢就是吃六個番茄啦，加一碗的醋米啦，同埋少量的白肉咯。 有醋米就好了已經。 但番茄同醋米喎，即係番茄加水牛芝士就梗係好啦，但係番茄加醋米嗰件事呢係、有啲難頂嘅。所以我係為咗呢一日我係特登上網研究食譜。我嗰日一起身。 你自己好食啲呀 係啦，我一起身你知我整咗啲咩呢，我就整咗六個番茄嘅番茄關東煮。 喂，但我好想知啦，呢個烹調方法得唔得㗎？好似頭先你講話我食一啲秋葵咁樣樣，要加豉油同埋 wasabi。理論上佢俾唔俾你用呢啲調味㗎？ 嗱，佢話呢就話可以用少量嘅調味嘅，咁但係就會盡量控制個油份啦，同埋嗰啲即係當然鹽呀嗰啲你都要控制。但我諗我去到嗰日呢已經覺得哇不在我考虑之列啦， 唔系我已经食嘅量又唔多噶啦， 系啦， 唔系少少豉油都唔俾我啊， 同埋嗰几日系最难捱噶，去到四五日， 喂，你嗰几日系最难捱，你得一个礼拜系有几日已经懵啦，除咗第一日系充满斗志， 系咁噶， 同埋希望之外， 你跑100米、50米都难捱噶，你跑4公里、2公里嘅时候，你都觉得好难捱噶，去到中间系最难顶噶啦， 真系惨啦，跑100米、50米已经难捱，跑短跑都够， 你问下啲100米选手啊。应该好多都系咁讲噶，业余嗰啲啊。 OK， 系因为嗰几日系真系好辛苦，我觉得最辛苦系食番茄嗰一日咯。咁然后之后即系再后咧，就系食蔬菜啦，同埋生果咧，那个感觉系好好多嘅。起码有翻啲选择，同埋如果翻工嚟计啦吓，我觉得有得食生果系好好多嘅。即系嗰个可以即时咬个苹果啊，咁你可以即刻有啲饱肚嘅感觉会好啲咯。但我自己唔知系咪好可能食得快，又或者乜嘢原因呢，我觉得食苹果嘅胃气系比食橙咧多好多，所以我去到后尾嗰几日咧，我都直情避咗苹果。 胃气系咩意思咧？即系顶住个肚啊？ 系啊，我自己坐喺个位度，我觉得好似好顶住啦，我都已经分唔清系我顶住 啊。可能系饿啊？ 我都怀疑系， 因为有时候一个人太饿咧，跟住你真系食少少嘢嘅时候， 即系海市蜃楼嗰啲 feel。 唔系海市蜃楼，系因为你本身你冇吸收任何。嘢嘛，一路都饿住，佢发出一个警告信号，就话俾你知你要补充。咁而当你掉嘢落去，尤其是好快咁掉落去嘅时候咧，你系过到喉咙嗰关啊，但系落咗去个肚入边嘅时候咧，佢就可能会顶咯，会有一种佢突然间适应唔到嘅感觉咯。 我觉得系咯，即系头嗰两日我有呢个感觉嘅，所以我唔知系突然之间转咗个餐单，所以嗰、那个。饱腹嘅感觉少咗好多，就会即系幻觉嚟嘅啫。你以为肚胀胀，其实就系肚空空咁样。咁所以去到之后，其实去到即系挨过咗番茄嗰一日咧，我就觉得个世界又回复翻光明。但系你问我咧，我又觉得咁样一个礼拜，然后即时可以瘦到3.几公斤，而加上啊吓，系我翻工嘅时候，好多同事都话：咦，你块面真系尖咗啲咁样。咁我觉得急速。 如果你要穿下衫啊，又或者咩唔知啊，呢排公司好多开始 annual dinner 啊，春茗噶啦嘛，嗰啲状态咧。是我覺得可以試下的，即係都係一個我覺得都幾有效的餐單咯。如果你要好快速咁樣可能排走咗啲水嘅話，同埋我自己覺得咧呢個餐單又好嘅咧，我平時真係駱駝嚟嘅，我唔飲水嘅可以。咁呢一個餐單佢基本上要限制咗你每日差唔多飲十杯水，有時佢誇張啲要求你飲12至15杯水。咁對於我平時唔飲水嚟講咧。我覺得係有好明顯咁改善咗我個飲食習慣嘅，即係我平時用個樽仔咁樣，大約500ml、600ml一樽咁樣啦。咁我嗰排咧就係每日都逼自己，好啦，我要飲夠4樽水，因為如果你當一杯水250，你如果飲8至10咧，即係應該講緊2L水嘛。我就好啦，我飲夠4至5支水咧，我就完咗今日嗰個要求啦。咁飲得咁多水咧，自然你個肚又漲住咗，你又唔會食咁多啦，同埋。我自己觉得好似去厕所啊嗰啲咧系顺畅好多嘅，真系。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有啲人好怕喺冬天做运动呢，咁除咗因为懒啦，有时候真係冻起上嚟嗰几日呢，你要落床离开自己暖粒粒嘅被兜，喺条街度跑步啊。 已经系一个挑战 嚟。係呀，一个好大嘅挑战啊。咁除咗懒之外，亦都有时候係因为一啲即係令人好困扰嘅问题。例如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我自己都会嘅，即系嗱，夏天对我嚟讲跑步辛苦啊，因为热啦，你又唔想黐立立啦。其实理论上冬天系唔错嘅，不过冬天另外一个状况就好多时候你跑咧会痕啊，尤其是咧系身体咧有某一啲嘅部位啊，例如好似我咁样样咧，头痕。一路跑嘅时候咧，后尾枕啊，侧边嗰啲位咧，我曾经以为系咪因为排汗咧，跟住令到啊 毛管闭塞咗， 系啦，又跟住加上 整啲汗水出嚟就系啦， 再加上干燥啦，咁总之咧，有时候你会忍唔住一路跑嘅时候咧，喺度拗头啊，又或者可能嗰啲手臂嗰啲嘅位置啊，你唔掂佢油脂可，有时候唔觉意嗨多下之后咧，又好似痕咁样样咧，即系嗱，有时候跑步就会出现呢一种咧身痕嘅状况。 我都有嘅，但系我就主要系大髀咯，即系大腿嗰啲肌肉嗰啲位啦。咁我有时呢一个痕嘅情况，我又唔系话十分常见嘅，但系真系好冻好冻嘅时候咧，就会有呢啲情况发生。咁但系跑耐咗咧又好啲嘅，即系你过咗热身啦。又个感觉会好好多噶咯， 系咪啊？因为我曾经咧就谂啦，啊系唔系因为着衫唔啱啦？咁当然的确嘅，尤其是有啲朋友佢做运动，依家中意着嗰啲好贴身嗰啲嘅运动衫啦。如果着嗰啲衫太贴身啊，咁当你摆动身体嘅时候，佢会同你嘅即系嗰个衣物同你嘅身体本身就会摩擦啊嘛。咁跟住咧就真系有可能会引起一啲即系皮肤痕痒啊，甚至乎敏感嘅状况出现嘅， 同埋我有时系都谂咧，我唔知道我呢个咪太富裕啊！我成日谂啊，系咪冬天啲静电嚟嘅咧？即系 哇，系佢都静电， 你静电都会痕噶嘛？即系例如你着冷衫咧，有时嗰啲痕又唔系话啲冷吉肉噶，但系咧系有啲静电嘅痕咯。 你肯定真系唔系啲冷吉肉？ 系啦，我就系觉得系咪啲静电咧咁样？咁 你情愿相信嗰啲系静电，唔系啲冷吉肉？ 喂，嗱，我咪话我系咪富裕？我咪攞出嚟问下你。睇咯， 哇！绝对系静电啦，高健啊，真系好精明啊！ 如果真系有人话俾我听系静电，我真系即刻要剪翻你呢句出嚟啊！ 我咪赞你咯，我都惊有人话系静电啊！我而家听下听，我都熬底啊！喂，但系嗱，真系如果大髀啊，可能一啲手臂位啊，如果你系着啲贴身嘅衣物，可能就会导致你痕啫。但系头先我有讲过，可能有时候啲颈位啊，你唔系着樽领噶嘛，你着可能一啲 我过头。头粒嘅佢，成身都有静电。 咁、哦、可能你真系静电 电话。咁但系我跑步就唔会啦，我就好少着啲樽领嚟跑步噶嘛。咁你冇理由颈位啊或者头位啊啲后尾枕嗰啲位置会痕噶嘛。咁后尾咧就真系谂下，喂，除咗可能系一啲嘅衣物摩擦造成你痕痒，原来都真系有其他嘅原因导致噶。 系，例如系啲咩咧？ 根据呢一个嘅匹兹堡大学啦嘅医学中心一个嘅文章咧，佢就话啦，即系呢一个嘅跑步或者一啲嘅大氧运动咧引起嘅痕痒啊，如果用英文嚟讲嘅话咧，就系、是、称作呢个 runner's itch， 咁咧即系话跑者嘅时候嘅痕痒啦吓，咁咧就系可能系由于佢跑步嘅时候啊，身体慢慢逐渐变暖，咁随住呢个血液循环加快啦，身体各个部位嗰啲嘅微细血管亦都会扩张，咁、因为更多嘅血液流经啊嘛，咁、就会令到呢一个嘅皮肤嘅温度上升，咁就喺呢一下咧。全身上下咧就会产生呢一个痕痒嘅感觉啦。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呢一个嘅情况咧，就系变得冇咁严重咧，冇咁痕咧？咁如果你系跑步嘅话咧，咁就可以首先透过减慢呢个步伐啦，又或者系停低落嚟咧去饮啲水啦，令到个皮肤降温。咁呢一种痕痒嘅感觉咧就可以得以舒缓噶啦。 但系我自己嘅感觉系你跑耐咗，你都冇咁痕噶。 系。 即系如果你个人够热，即系咪会你个人嘅成个人嘅气，即系嗰个温度啊吓上升到咁上下平均翻咧，就应该嗰个痕痒嘅感觉都唔会咁严重。 都得嘅，两个都得嘅。即系头先我讲嘅其中一个方法，首先就系你即系降低自己嘅步伐啊，令到个自己体温下降啊。咁因为呢一种嘅痕痒咧，系会随住你嘅训练结束咧而消退嘅。咁而头先阿 Nicole 讲嗰种都 work 嘅，就系当你个身体适应咗嗰个体温啊。即系尤其是如果你系谂住跑一段嘅时间嘅话咧，随住你嘅体温上升咧，你都会系慢慢咧就系会即系呢个痕痒嘅感觉咧都会舒缓嘅。不过呢个就要经过较长嘅训练咯，即系你要习惯咗系做运动啦，咁自然呢一种嘅痕痒咧亦都会慢慢消退嘅。咁所以咧，如果冬天嘅时候跑步啊呢一个系一个嘅烦恼嘅话咧，可以不妨留意一下啦。 跑多啲啦，系咪？ 咁呢个当然系啦吓。 即系冬天嘅时候就更加要跑多啲啦，唔好懒啊。 系啦，咁啊，今日时间咧嚟到呢度啦，下一听同一时间再见啦，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